I never leave you。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二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张杰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这首插曲《星光》。星光就是心中的光辉。那通过描写主角刘子光的爱情心路，表现当代年轻人的热血与柔情，传递出了情感主题：我该为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听过了首播歌，那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榜单连连看，来关注新一期中歌榜的榜上歌，还有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上榜新歌当中唯一一首进入到前半程，首周排名第20位，这是姚晨、马伊琍为他们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演唱的闺蜜主题曲《为你》。 身体，曾经我和你生命合而为一，第一次哭泣将你手牵起，我们之间拥有的爱是注定。昨天的回忆，明天的拥挤，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遗弃。你依然不灭在心底，为你点燃梦想灿烂，走过冷暖的喜怒哀伤，为你所以等待天亮，为你在黑暗里守护一道光，为你握紧脆弱残存的希望，为你翻过人间的繁华沧桑，我们才学会坚强，不曾被爱遗忘。昨天的回忆，明天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遗弃。 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 杨晨、马伊琍双女主的电影《我找到你》将会在十一期间上映，具体的情节要等上映之后才会知晓。但是呢，杨晨饰演的律师李杰宝贝女儿的消失是整部影片重要的情节点，而孩子丢失也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情感诉求。刚刚对应的《榜外歌》是2014年引起热议的电影《找到你》的主题曲，由赵薇、佟大为、黄渤、郝蕾、江毅等几位主演翻唱苏芮的这首经典作品《亲爱的小孩》。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32名，这是来自南征北战的《午夜的列车》。在外漂泊的人，每当乘着末班车回到住所，总会格外的感到一阵孤独，和白天的喧闹形成强烈对比。对此颇有感触的南征北战用轻快的雷鬼节奏表达这样的情绪。如果你也有一样这样孤独的感受，就来听一下这首《午夜的列车》吧。 成了面纱般的伪装，觉着不远处正在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爵士像是在那经过，留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4点还未清醒。 在那光亮的 去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向了也去向忧郁的小胖，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山冻成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问着的靠近它，一片看似很安静的海洋，却蕴藏着贪婪的欲望，午夜的列车， 将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 刚才两首歌曲都有着同样列车的进行式的感觉，有着同样从黑夜到清晨的转换，也有着类似的情感诉求。和榜上歌《午夜的列车》对应的是张碧晨2016年专辑同名主打《开在早晨的午夜》。刚才两首歌曲南征北战、午夜的列车，还有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听到的是在今年参加偶像练习生获得更多关注的周彦辰，他的个人第一首单曲 OMT One More Time， 新歌上榜排在第33位。 小心的在你的底线游走，思维瘫痪是犯错的借口，看着镜子里自己呼吸的急促，甜蜜的言语耳边的倾诉，玩笑不需要被太多包裹，想靠近脱掉束缚，眼神的触碰忽然迷雾，黑暗中感受紧捏你的温度，忽然歇斯底里足够满足，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下，你我性格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 one more time 乱起， One more time， 离不开离不开

为了传达声音也可以设计，设计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昨天举办聆听什刹海情境朗诵会。今年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以遇见什刹海2018城市美学剧场为主题，包括老城新生、文脉真传、易居共建、城绿融合四个板块，目前近60项体验及活动在陆续开展中。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国贸分会场昨天晚上开幕，分布在国贸商城多个区域的创新实验室吸引了不少公众参与，来自5个国家的国际设计师、网红艺术家、生活达人现场指导，让大家亲身体验源于实物、印刷、首饰、摄影等设计领域的创新乐趣，亲手创作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而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之一的北电科林107号院分会场，活动今晚举行，将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本次分会场涵盖轮上设计、重建未来生活、设计师沙龙之夜、创意实验室、八小时文创商战的艺术、科技创意市集、 Jazz 音乐节、科技生活展、 BDK 智能网联房车体验、创梦未来、107号院开放展等主要活动。9月26号到28号三天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科技与设计碰撞的视听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之前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本周以第37名的成绩进榜，这是热播剧《如懿传》的新一波片尾曲，由邓同天演唱的这首《心事》。 就远去，看世界一幕幕浮离别，古楼旧戏人化作朝朝暮暮。 时下很多电视剧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呼应点题的片头曲啊片尾曲也会随之更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是电视剧《如懿传》的两首片尾曲，分别是邓同天《心事》还有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 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汪苏泷之前上榜的两首歌《矿梦》和《盗火》都加入了很多 trap EDM 的元素，这也是他的新专辑《克制凶猛》的主打曲风。而新鲜上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全世界陪我失眠》，采用到了大家熟悉的情歌曲风，还有他标志性的递减式旋律走向，给了歌迷一次温故知新的机会。这首《全世界陪我失眠》本周上榜排在第40位。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每天都不太爱笑，也没什么烦恼，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却越调整就越糟糕，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 一个人失眠， 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烟海的流行歌曲当中，总免不了会有所见略同的表达方式。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用失眠来表达那种牵挂等待，那种化不开的浓厚情绪，在歌名上也有所相似。网上歌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还有刚刚这样一首陈奕迅2001年的作品《全世界失眠》。好，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以第22名的成绩新鲜上榜，这是来自冯丽君为主演电视剧《等到烟暖雨收》演唱的插曲《烟暖雨收》。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手在与你素手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 生时光，是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的面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温暖雨手再与你诉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温暖雨手再与你诉手成双，等到雁南雨手再与你诉手成双。 冯丽君《雁南雨收》，这首歌曲本周以第22名的成绩进榜，这也是冯丽君的第一首影视歌曲，也是她第一首登上中歌榜的作品。出道仅3年的冯丽君，从怒海红尘、择天记到等到烟暖雨收，作为演员一步一步精进演技，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同时也分身到歌手的身份多期发展。在听过了本周新鲜上榜的烟暖雨收之后，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他在去年推出的跨界首支单曲《小情绪》。 街上飘着雨，遇见你，雨伞遮住我眼睛，怕你不经意看透我心底。再次遇见你，单车掠过你，幻想和你看电影。或许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夏天我的情绪。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 Life 王张杰的新歌《星光》。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橙红年代》的插曲，歌词虽然美好，却带着一种伤，是通过描写男主角刘子光的爱情心路，反映当代青年的铁血柔情。好，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个小时关于年纪或者是时间的歌曲。17岁正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如果说组合出道17年在歌坛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因为偶像组合往往成军的寿命不长。 SHE 毫无疑问是歌坛女子团体最长寿的一支组合。接下来这首歌纪念他们出道17年的单曲 MV 当中特别盘点了他们这17年的重要时刻，对歌迷来说满满的怀旧情怀。这首17本周排在第11位。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 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 直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吗，牵着。 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伤心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十七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如果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想。 陶喆1997年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描写情窦初开的十七岁，当时在美国长大的陶喆主打风靡欧美的 R&B 风格，但是这首十七岁有了中国风的雏形，前奏尾奏还有中间穿插出现的民族乐器，这样的编曲手法和当时华语流行的经典模式差距很大。陶喆的风格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后来 R&B 风格的创作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年龄刻度同样是十七，这是王源演唱的《十七》。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今天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次会议，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考虑到体现皇家文化的燕京八绝技艺、古建筑营造技艺等项目是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的代表，对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中华工匠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条例二审稿中增加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并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需要，将具有历史传承和地方特色、与古都文化、京味文化联系紧密的传统工艺代表性项目优先纳入目录，给予重点支持。另外，条例二审稿中还增加了本市推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规定。再来关注，本月29号，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在通州开幕，为期7天，持续到10月5号结束。据了解，本届艺博会主会场设在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聚集区，内分设“一带一路”特展区、原创艺术品展示交易区、艺术品产业模型专区等5大展区。同时，艺博会还将设大运河文化带特展，通过动态展示再现漕运盛景，并邀请非遗文化传承人现场讲述文化历史，传授制作技艺。此外，艺博会还将在印象东方美术馆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主题举办高峰论坛，邀请文化和旅游部、大运河沿线主要城市政府代表和运河文化领域研究专家，分享各城市在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小鬼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第九位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第八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七位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第六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 第五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三位张杰，一路之下。 被留在了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 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 本周冠军曲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这么想，可以微 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一些和年龄相关的歌曲。在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是年少阶段，那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品读女人的成熟。首先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赵雷2014年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当时他用这首歌描写他眼中一个30岁女人的状态。 在灿烂的容貌 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留三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溜走，日落后最美的 我的 钱楚生35。25岁的人富有激情，45岁慢慢趋于一种安详平和，35岁男人的价值，他们有能力也有经验，所以生活还没有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于是35岁的陈楚生放弃了大唱片公司的签约，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组建了 Spicy 乐队。这首35就包含了他当下人生的一种抉择和反思。而如今的陈楚生也回归到了主流唱片公司，不知道独立和流行之间陈楚生将如何权衡。如今80后当中最小的也将迈入32例了。那下面这一位是80年当中的开路先锋了，81年出生，21岁离开东北老家跑到西北，后来留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成为一名酒吧歌手。生活的坎坷让他的诉说质朴而隽永。他用这首《80还有后》，唱出了80后面对现实的无奈和惆怅。我们就来听张磊这首歌。 每一天清晨起来总是迷迷糊糊，总觉得时间还在梦里散步，冲了马桶刮了胡子整齐点钟，油条牛奶和闹钟，远处公交总是快乐半步，怎么追都只剩下轰隆，还好总会有人陪一起尴尬的笑容。每天路上来往的人表情凝重，你也跟着一起严肃一起梦，办公室里小丽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可吐的时候你会感觉寂寞无助，这种滋味没人懂。笑着看着哭着觉得生活太汹涌啊，你爱着想着念着觉得岁月太匆匆，就像这声轰隆隆载着青春带着梦啊，你每天忙来忙去只为平凡的感动，你的孤单照在月亮下会变得很朦胧，躲在城市的夜空，空空荡荡的街灯还有